醉，苏醒千个梦里，暖暖春意透过空气，爱像风吹，为我吹走灰色字句，怀里有你笑伴随，我共你如梦相对，晚风里灰色。